个人赛战罢，星星竟然豪取了三分，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有点意外。不过仔细想来，星星在个人赛里三个全明星选手悉数上阵，拿个全胜似乎也不算过分。但是话说回来，霸图这边个人赛上场的也不是弱兵，林敬言、张家乐那也是全明星级别的高档次选手。结果林敬言就一圈走位闪光了一下，张家乐那干脆是被完爆，反倒是首次登场的新人宋其英面对猥琐流的大师方睿表现稳健，那一局对决若是他拿下最终的胜利也不算是意外。一分未得，这样的成绩对于霸图粉来说也有些丧气，赛后的媒体评论将会如何议论霸图，大家几乎都可预见，尤其林敬言和张家乐大概又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家伙揪住大肆讨论老还是没老的问题，这些家伙是肯定会完全无视击败张家乐的叶修也是一位老将。个人赛稍事休息后，擂台赛即将开始，因为多了唐柔的誓言，擂台赛也多了一份关注。从评论上看，这次立誓虽然让唐柔引发了更高的关注，但形象却崩坏了不少，人们普通还是认为五轮内一挑三这种话口气太大，太狂妄嚣张，以职业生涯来立誓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荣耀不是单人运动，唐柔的身边还有一支团队，大家都看得出他这个新秀在这个队伍中的分量还是相当重的，因此他这不稳重的誓言连一些星星粉都有些扛不下去。但无论怎样，事已成定局，擂台赛唐柔被派第一个人上场，之后两名出场选手则是莫凡和包子，一个全新人的组合。而霸图战队首发出战的是团队中他们四大天王身边的帮手秦慕云，神枪手角色零下九度，第二位出场的则白岩飞，职业元素法师罗塔，最后上阵的正是霸图战队十赛季以来的唯一一位队长韩文清。唐柔想一挑三，意味着他需要接连打败这三个对手，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抱什么样的心态去看着比赛了，真打出一挑三，成全唐柔的狂妄和嚣张，想想都觉得不爽，打不出一挑三最后狼狈退出，大家看的是爽了，可是星星就此少了一员悍将，这可怎么办？这种纠结顿时让大家更加厌烦唐柔的这个赌气的举动了。比赛即将开打，霸图虽然个人赛一分没得让粉丝很灰心，但大家还是积极的给擂台赛的选手加油。星星这边呢，形势一片大忧，但是看着唐柔出场，现场的气氛反倒变得很冷清，加油鼓励声稀稀拉拉。陈国很担忧，他发现这次事件后唐柔的形象恐怕将受到很大的损坏，无论他是不是能拿下这个一挑三，相比起第二轮是打出一挑二引爆全场，如今的唐柔一上场就已经让全场冷掉了。 哎，干嘛要弄成这样呢？ 陈果叹息着，如果回到那一天，他一定不惜一切拦下唐柔出席那天的记者招待会。倒计时走起，五秒后比赛开始，受到这样那样争议的唐柔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风格，局面一开，角色就决然地冲了出去。 该给点掌声吗？ 现场观众迟疑着，始终迟疑着，霸图的粉丝团却随着比赛的进程越叫越是热闹，终于重新攻占了星星的主场。这一次霸图粉丝的奋力支援没有让他们失望，以一挑三为目标的唐柔在擂台赛第一局中就倒下了。霸图粉丝开心呢，当然是毫不留情地送上了各种嘘声，甚至很多中立观众，一部分的星星粉丝都跟着霸图开始一起起哄。嘘声中唐柔下场回到座位沉默不语， 这个秦慕云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叶修说。 哦， 汤柔忘了。继续加油吧，叶修说。汤柔点了点头。随后停在浴场后解禁的莫凡带着他的毁人不倦再次在擂台赛中上阵，星星粉丝们顿时就加起了油，和唐柔上场时的待遇大相径庭。唐柔本是星星除了几位大神外最有人气的一位。陈果觉得很难受，他偷偷望向唐柔，却看唐柔抬着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电子屏上刚刚结束的他和秦慕云比赛的精彩回放。直至画面一转，已经开始转换为接下来的比赛，唐柔的目光才转回到比赛场上。击败了唐柔的秦慕云，角色生命也剩不多，零下九度还有11%的生命，即将红血。这样的残血对手莫凡却也不直冲，还是照旧战术走位。齐慕云上一场是战术走位开局，这一局继续如此。于是地图中央谁也没有直接出现，都在隐蔽的地方悄然观察着。电子屏上给出了两个人的主视角，让观众可以知道两个人都在观察着哪个方向。莫凡的主视角赫然已经盯上了秦慕云的零下九度所在的位置，而后摸摸索索地开始行动了。绕背，很多观众有些不耐烦，就是一个生命11%的对手还需要绕背偷袭，直接冲出去引出来追过去干掉不就行了。观众们的意见显然无法传达到莫凡脑中，就算传达到了，他是不是接受也很是问题。绕背这种事儿，莫凡的技术是相当出色的，很快兜了个圈，绕至了先前零下九度的位置。是的，是先前。就在他完成这走位的过程中，零下九度已经转移，莫凡却还不知道。毁人不倦好容易到了可攻击位置，莫凡依然没有找到目标。他绕前是出于他的推断，事实上他并无法肯定对手就在这儿，没有找到到底是之前推断出错还是对方正好转走，对于莫凡而言是无法确定的一件事。正在他思考下一步的时候，毁人不倦的身后攻击袭来，秦慕云转移却并没有走远，他所换的新蹲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留意到他先前的蹲点。这一设计没有白费，莫凡以为自己白跑一趟的时候，却不知早已经落入秦慕云的陷阱。瞄准镜里，毁人不倦的头被放得极大，狙击爆头，二倍伤害，强大的冲击力更是打得毁人不倦身形歪斜，零下九度冲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发起了猛攻。毁人不倦顿时现身枪林弹雨，神枪手的射击火力不如枪炮师猛烈，功能不如弹药专家齐备，他的技能事实上很多就是对普通攻击的加强 buff， 速射、双射、散射等等等等多样的射击方式，顷刻间所打出的子弹数量绝对是枪系职业之冠。毁人不倦行事艰难，而这一次莫凡也不再执着于逃离攻击再找机会前来偷袭这种他喜爱的套路，莫凡直接操作毁人不倦试图反击，可想反击突破零下九度的火力封锁总是第一步要做到的。烟分身术、烟玉、替身术，有机会用到的脱身技能莫凡通通施展过了，没想到却依然无法摆脱。零下九度的攻击总是能在他刚刚脱身转去其他位置的时候立即追到。 压制得这么死啊？ 方瑞诧异，霸图今天的老将表现没怎么样，但是这新人们却是一个个的给人惊奇。 站位非常好， 苏沐橙说，他是枪炮师，擅长屏风炮的侧影打法，一眼看出秦慕云能对莫凡形成强力压制的关键所在。零下九度的站位将毁人不倦的一切呈现在他的枪口之下，包括忍者种种技能所可能引发的变化全部包括。 而他的站位也不是一成不变。毁人不倦的位置发生改变时，他都会根据情况进行及时调整，跟上保持这种站位控制。 是个选位高手，叶修做出结论。 选位高手尤其适合使用远程职业，远程职业攻击距离长，意味着攻击可覆盖的面积要广。近战职业选什么位，能攻击的也不过是自己身边这一圈。远程职业选位不同，那可控制到的位置和区域可就大不一样了。比赛用途极少像叶修那样选个根本没遮掩的平地图，有各种阻隔障碍，这种时候没有良好的选位，远程职业的攻击性就无法被释放到最大。秦慕云是此道高手。看过和唐柔的比赛，在看过这场对决后，叶修终于可以彻底确认了。 选位，莫凡不是也不错的吗？ 陈果说， 莫凡擅长的是静态选位，和秦慕云这种移动中的动态选位是不一样的。 叶修说， 那这场 能看出对方选位所控位置和区域的话，就能做出正确的走位判断了。站位终归不可能十全十美，总会有一些照顾不到的死角，判断出对方的站位视角之后就要拼反应了。但是秦慕云的走位调整非常快，步步脱离恐怕不大可能，需要一步到位，而且到位还要小心别被他迅速抢位，再次形成压制。 叶修说， 听你说的，这人简直无敌了呀。 陈果说， 你让莫凡去和他拼选位，那他基本就会无敌了。 叶修说， 那该怎么办？ 需要想办法限制干扰他的走位。 叶修说，